芒果 TV、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25集。 丢脸，这简直是不可避免的。严征明第一时间反应过来，正襟危坐道：“ 师父，我就不去给您丢人现眼了，您带师弟师妹们去吧，我看家。”“ 众道童都能看家，不必劳动我扶摇派首徒。”“ 那怎么行？万一山穴再出问题呢？万一有小贼觊觎我扶摇派钟灵毓秀，前来偷盗呢？”“ 那日我与子鹏道友协议，他已经封闭了山穴，不必忧心。山脚下有符咒，还有道童守门，寻常小贼上不来。” 严征明还要分辨，早已经摩拳擦掌的韩渊终于忍不住插话：“ 哎呀，师兄，你怎么跟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家闺秀一样啊？”“ 你，哼！” 严少爷当场给气了个脸红脖子粗，感觉姓韩的真是再讨厌也没有了，拂袖而去。沐春真人笑眯眯地目送着他远去的背影，抚摸着韩渊的狗头，用同样慈祥的面孔威胁：“ 唉，小渊不求上进，至今连门规都没背下来，我看你不如留下来看家吧。” 韩渊顿时成了一颗霜打的茄子。接下来这十天，扶摇山上简直鸡犬不宁，由他们首徒严征明带头闹事。为了不出远门，严征明装病抗争，无所不为，到最后几乎拉下脸面来找师父耍赖，丧心病狂的作，作得死去活来。可惜这次沐春真人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将这养在深山人未识的大弟子弄下山去，完全不吃他那一套。韩渊则正相反，为了出门，他简直每时每刻都在背门规。不过此人好像天生不是背书的料，背得昏头脑胀，欲仙欲死，依然丢三落四，背不齐全。程前亲眼看见他拿自己的脑袋往墙上撞的情景，形似癫狂，连师父也变得神龙见首不见尾了起来。这一日，程前将宣纸垫在院中清心石上，站着默清静经。自从那天从师父那儿得到了关于魔修的解答后，他总感觉自己好像触碰到了什么，但又与那东西隔了一层膜，一时不得其门而入，因此微微有些焦躁。焦躁不利于修行，程前只好先停下其他的事，默经静心。可是才写了一半，程前就听见了门响，雪清出去应门：“ 来了。” 片刻后，雪清抱进了一个圆头圆脑的小女孩，正是他们的小师妹水坑。水坑有一半妖族血统，与凡人女孩自然是不一样的。她身手矫健的不行，连爬树上房都不在话下，却还不会说话。在这一点上，她更像个聪明伶俐的小动物，灵性十足。还是一颗蛋的时候，就能通过别人的语气与动作判断对方的喜怒哀乐，可是对具体的言语却出了奇的迟钝。 若真是他身上一半妖血作祟，那么就算他长到十来岁都不会开口说话，也没什么稀奇的。 水坑大概是趁师父不注意溜了出来，能吸引小孩的不过就两样，好吃的和好玩的。 水坑平时其实比较喜欢去温柔乡，因为大师兄洁癖过人，为了尽快将他打发走，会准备很多好吃的，只要他一来就以喂食为诱惑，指使他去祸害别人。其次，他比较愿意去找韩渊，韩渊本人就是那个好玩的，但他不大常来找程潜，因为程潜不怎么爱搭理他，以及他从不搭理李云，因为李云把他变成过一只蛤蟆。清安居里难得见到水坑小师妹，程潜奇道：“ 你怎么来了？” 水坑啊啊两声，双眼含泪地上前拽住他的裤腿，随即只听扑一声，他后背的衣服竟被什么顶开了。程潜一怔，将他翻过来一看，水坑背上长出了两只看不出是什么鸟的翅膀，后背突然多长出两扇翅膀，哪怕那是他本来就应该有的，想来也会像普通人长个子一样拉得骨头疼。他大概是找不到木春真人，找不到忙着为出门折腾的大师兄和忙着背门规的小师弟，无人可以诉说，才跑来拽着他的裤腿哭。不过话说回来，程潜捏住水坑的翅膀仔细观察了片刻，见那一双翅膀长得天衣无缝，只是有点像鸡，便情不自禁地有些担忧。 万一给师父看见了，他不会又连着让厨房做一个月的碳烤鸡翅膀吧？没什么，这应该是你娘留给你的。 程潜不大熟练地将他抱起来，不知是不是他的错觉，他觉得手里的小姑娘好像轻了不少，至少不像他看起来那么胖嘟嘟的。 难不成他的身体变成了一半鸟，连骨头都轻了？ 一般妖朽须得有一定的道行才能化成人形。程潜在经楼里扫见过几本和妖修有关的记载，不过对他没什么用，所以也只是偶然起了兴致时捡过几本当奇闻异事大致翻了翻。水坑既然是半人半妖，那么他天生就应该有人妖两体，只是不知道他能不能收放自如地随意转变了。程潜使自己的视线与小水坑对齐，尽可能和缓地对他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你试试自己集中意念，让这个翅膀变小一些，藏起来。藏起来，明白吗？师妹，你听得懂人话吗？ 水坑睁着一双无知的大眼睛，也不知道听明白了几个字。不过程潜见他表情懵懂，就做好了他啥也听不懂的心理准备。 算了，我还是带你去找师父吧。 水坑像个小哑巴一样拍着他的胳膊，啊啊了两声，随即握拳闭眼，脸都憋红了，一双眼睛对成了斗鸡眼。就在程潜欣慰地以为他能自己解决时，刷一下，水坑后背那对幼小似鸡的翅膀陡然拉到了七八尺长，毛掉了一地。程潜好悬没被那对横空出世的翅膀打了脸，他目瞪口呆地看着这几乎化身巨禽的小师妹。水坑身后的衣服几乎全被那对大翅膀撕开了，好在他还是穿开裆裤的年纪，也没有什么清誉可言。但那对翅膀实在太大，而中间几乎夹着的女孩又太小，对比起来几乎是只见翅膀不见人，就像个悬浮空中的大蛾子，诡异极了。 我让你变小，没有让你变大啊。 程潜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与水坑大眼瞪小眼儿。本来是个他一只手就能拎起来的小女孩， 陡然间因为那对庞然大物的翅膀变得异常沉重。若不是练了这许久的剑，程潜几乎抱不动他。水坑无辜地看着他，被翅膀坠得难以保持身体竖直，左摇右晃地挂在了程潜的胳膊上。 还是要去找师父。 程潜只好吃力地抱着他出门去，结果他们俩一起被清安居的院门卡住了。 苍天哪！ 大概无论什么年纪的女孩子都不愿意面对自己被卡着出不了门这样残酷的事实。水坑本来是个不怎么爱哭爱闹的孩子，此时委屈地看着自己的翅膀，也终于忍不住开始嚎了。普通的小崽子可以随便嚎，水坑嚎起来却是要震塌房子的。程潜焦头烂额，一边艰难地保持平衡，一边艰难地试图跟他讲道理。 翅膀大不代表你胖，真的。哎，好了好了，你别哭了，你把翅膀收一收，你别这样扎着啊。收回来。哎呀，懂吗？ 水坑抽抽噎噎地看着他，随着他的话音渐渐止住了哭泣。程潜松了口气，抱着渺茫的希望，希望他这次是真的听懂了。结果下一刻，他这只会听反话的小师妹就给他来了个白鹤亮翅，巨大的翅膀全然展开了，颤颤巍巍地试着扇了一下，随即他好像开启了某种隐藏的本能，竟然缓缓地飞了起来。他那巨大的翅膀几乎带起一阵旋风，刮得清安居一阵飞沙走石，院中几株娇娇弱弱的兰花全都遭了殃，一个个被蹂躏过似的东倒西歪。程潜还没来得及睁开眼，就感觉衣服被一双手抓住了。水坑原本胖乎乎一排小坑的手变成了一对爪，那双爪牢牢地抓在了程潜身上。程潜顿时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下一刻他的预感成了真，他整个人被力大无穷的水坑带得腾空而起，胸口那颗心忽悠一下直接沉到了小腹里。程潜一开始本能地想挣扎，但随着他越飞越高，连挣扎都不敢了，只好在烈烈的风中吼着水坑的大名： 韩潭，你给我下去！ 水坑充耳不闻，啊对，他闻了也不见得听得懂。程潜没想到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腾云驾雾，居然是在这种情况下，简直是哭笑不得。 没死在群妖谷中，难不成要死在小师妹的爪下？ 水坑带着他飞过了清安居那小小的院门，飞过后面碧如绿玉的竹林，渐渐的整个扶摇山都在他们脚下了。自高处下望，那山脊苍翠如染，绵延往远方，一边是在夕照下越发温柔的前山坦坡，一边是山影横斜处越发幽暗深邃的后山深谷。山影绰绰的洞府与控制的院落无数，有些门口立着铭文，有些立着石像，有些干脆无名无姓。几千年的岁月中，无数人来而又往，承前启后，唯有笔迹各异的功法化作传承的骨血，深埋在九层经楼之下。其中或有大能，或怀大才，或为大贤，或成大奸，而今皆是踪迹难觅。 扶摇派只剩下一个黄鼠狼师傅，带着几个只会调皮捣蛋的徒弟，隐没于滚滚红尘之下。唯有不周之风扶摇直上，腾天前渊。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